勾炫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莹。 首先呢、啊、今天是一个特别大的日子，对于某些特定的族群，先祝你们考试拿到成绩快乐。 SBN 放榜咯。 那不管你真的是拿到 ABC 还是拿到不及格，或者是有可能有些同学要重考要去重申 whatever， 你都有努力过，希望呢你还可以往前看，因为这真的是你人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啊。 是的，现在的你呢应该要去好好享受这一刻了，就是来个放松的 trip 啊，和家人去旅行啊，跟朋友去旅行啊，还是就是去一个按摩院按摩一下，就是好好放松了，不要再想以前的东西了。 对呀、啊、就好像你可以一直跟着我们购券，因为我们之前从购券很早期到现在哦、嗯、除了是还有送你去旅游、嗯、精品的酒店、啊、idol 的演唱会、应援棒、演唱会入门票、哦、包括昨天又有新的东西送给你，那就是我们 MC 们亲自手打的西瓜柠檬茶。不管你有没有来到康乐夜市支持我们呢，你都可以去到我们购券的 IG 或者是我的 IG YYY 的 IG 来看一下昨天的盛况啊。原本打算十点晚上收摊，没有想到八点不到两个字，我们已经出完了100杯，好开心哦！ 真的很开心耶！哎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快吗？肯定是因为我跟 Kelly 的帮助啊！我们在前面呐喊了整整两个小时，一直来呀、啊、送啊100杯啊柠檬茶，快点赶快来呀、啊！ 然后我跟 Jaden 在后面打到要死要活就没有用了， 也是很有用，大家都很有用，楚英啊、小童啊，他们在后面切西瓜也是很棒棒的。 而且我真的呼吁大家来参加我们购券的 event， 因为你会发现不只是你获利而已，嗯、我很多粉丝们在摊位附近啊、嗯、看着我们几位 MC。你们一起在那边真的是有所谓的团魂，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帮忙，然后制造好的回忆。我最近真的有一种即视感，好像回到了中学那般，就是办完了一个很重大的华文学会文娱晚会过，然后大家一起休息聊天，那种热血感又回来了。 是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。而且昨天是很炎热天气嘛，但是我感觉不到那个热，因为我感觉到的是观众们的热情一直 support 我们。 对，如果你没有来现场没有关系，现在去到购券的 IG， 我们拍了一个那你嘛。谁有你吗？有你呢？阿纳达的一个 views 呢，是跟吃瓜学会有关的，去分享，因为现在已经突破快100000的 view 咯、哦，所以大家赶快去看吧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让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。有时候吃了这个东西过后呢，你隔天还真的需要清空你的肠胃呀、 啊。啊，为什么？ 你本身是喜欢吃辣椒的人吗？ 我喜欢，非常喜欢吃辣的，无辣不欢的，每一餐呢，我都想要有一个小辣椒，或者是那个汤是辣的。才让我觉得哇，这一餐呢非常的美味呢。 请问你吃过最辣的算是那个韩国的火鸡面吗？ 哦，不是，最辣的是那个串串的，有一个蛮出名的那个牌子、uh-huh. 它有分中辣、小辣跟大辣的， 辣 我试了到它的大辣啊，一口而已，一点点而已啊、uh-huh. 真的是让你 辣舌头流汗，然后整个心跳加速、 啊、然后一直喝冰水也是没有用的。 哈，那如果你本身也是喜欢吃辣椒跟你一样的人呢，那这个冷知识可能你就可以答得出了、 okay. 我们来猜一猜跟辣椒有关的、啊、辣椒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吗？ 对， 但它真正原产于哪一个国家，哪个国家先种植它了？白话这么说、嗯、A 中国， B 印度， C 墨西哥， D 巴西。 我觉得应该是 B 印度吧。 为什么啊？ 因为我在以前看那种卡通的时候啊，动漫啊还是什么卡通片的啦，他们每一次就是分享到来了我们一起去吃印度咖喱，印度咖喱，每一集的卡通、啊、还是动漫都是讲印度咖喱的，没有讲中国麻辣啊， 可是有日本咖喱啊， 辣椒啊，啊 有日本咖喱啊， 但是其他卡通啊，比如像西方的国家的卡通啊，也是讲印度咖喱，来我们一起去吃印度咖喱，印度咖喱咖喱的， 哪一个卡通、 就是、很多 啊, 啊，比如说像是 Powerpuff 哥 啊, 啊，还是那个叫什么 NNAddy 啊， Mr. Bean 啊等等之类的卡通，都是讲印度咖喱，印度咖喱的。 我蛮好奇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局，但是呢真的是蛮多人都会说到印度咖喱或者是印度香料嘛。 对， 确实有理，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是否会赞同你的想法吧。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， 脑洞大开，勾 选猜猜猜。喜欢吃辣椒的朋友看过来啊，我们来猜一猜辣椒到底原产产于哪个国家？ A 中国， B 印度， C 墨西哥， D Brazil 也就是巴西啊。来听听看，韦彤你觉得是什么呢？ 我的答案是 C 墨西哥，因为墨西哥以前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，诶，他们就有一个当地的人直接在那边开发那个辣椒园，直接在那边种辣椒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 啦。 嘿， Really？在以前的时候，有人开发那个辣椒在墨西哥？ 是的， 哦。 这是伟彤讲的答案啦。当然，我不懂能不能是一个真实的讯息啦。 嗯哼，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，既然伟彤都提到了墨西哥魔鬼椒，大家听过吗？ 有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辣辣辣辣的辣 你 椒。 猜世界排名第几辣？ 我有看过那个排行榜 对。 了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样子的，是 如果 吗？ 以世界排行榜的话呢，墨西哥魔鬼椒排行世界第九，也被 哦。 称为幽灵椒。因为呢，这个魔鬼椒啊，它本身是皱皱巴巴的， 对。 你碰到它过，基本上呢，你的手也会感觉热热辣辣的。 嗯哼， 第九名就这样 我知 喽。 道，我有吃过类似，好像用墨西哥辣椒来做的零食，那个 真 黑 的 色的 假 薯 的 片， 啦？ 黑色的薯片，它真的是用墨西哥辣椒去做的，然后吃了过后真的是无法回头的那一种，咬一点点而已啊，就辣到哇， 对， 好像要哎掉的感 所以 觉。 因此觉得应该就是西墨西哥吗？还是 我 印度呢？ 还是觉得是印度啦， 难 那 道不是 你？ 巴西吗？因为巴西也算是在赤道的一个国家，那本身也是多雨，然后土壤肥沃，那可能也是利于辣椒的种植，不是吗？ 那我们看看另外的听众有没有选择 D 这个巴西的答案 我们后来再听听看吧。 守住狗血 Beyond Trend，猜猜猜，勾选猜猜猜，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辣椒原产于哪一个国家？有四个选项让你来选哦。A 的话呢，中国；B，印度；C，墨西哥；而 D 呢，也就是南美洲的巴 我们 西。 来听看 Andy，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国家呢？ Good afternoon. I think the answer is B. Why is B there? Because the Indian is very many food country lah. Got the curry rice, curry mee, and curry soup. So I think the chili is from the Indian. The answer is B. 难道没有人会猜中国吗？ 中国是因为中国有麻辣这个东 对 西 啊， 呀，对不 像 对？ 是四川啊、成都，他们都会有麻辣火锅啊，他们也是无辣不欢的一个地方啊。那为什么没有人会猜辣椒呢？ 辣 或者 椒 是 的， A 中国呢？ 因为麻辣的话，其实它不算辣椒，它其实没有到很辣很辣的感觉，它就是让你麻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说真正的辣椒的话，辣椒一定是让你辣辣辣辣到非常的的感觉吧。所以大家的印象当中一定是印度啦，中国的话就半辣半麻这样子的感觉 可 喽。 是印度的话，我们也只是想到香料为主啊，还有茴 那种 香 粉 啊，或者 呐、 是八角啊，其他的香料啊，巴西里叶啊之类的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对啊，我都说了，以前那种卡通啊，每次都跟我们分享啊，印度咖喱啊，印度这个，印度那个啊，而且我觉得印度人啊，真的是对辣椒啊离不开的，他们每一道料理，每一餐啊，都一定要有印度的Roti Canai 那点的咖喱啊，或者干煸咖喱啊，或者是嫩木咖喱啊，什么都是咖喱为主 但 的。 中国也是麻辣火锅，也是无辣不欢啊，几乎每一道菜都需要有辣椒在啊，包括干辣椒 没有 或者 啊。 是长形辣椒、小辣椒都有 有一 啊。 些餐厅是没有卖这种麻辣的东西的，但真的是斋的，就是没有辣的那些菜肴的或者食谱的呀，有些餐厅是没有的啊，所以我不觉得中国是生产辣椒的一个国 第八 家， 系也觉得不可能吗？ 我觉得也不可能。 好，那我 巴 们 西， 再猜一猜，回来再给你正解呗。 守住勾选 ，Be 必 on 要 trend， 勾选猜猜猜。勾选猜猜猜啊！今天我们就来猜的是跟辣椒有关的冷知识。大家都知道，有的人喜欢吃辣，有的人不喜欢吃辣嘛。那如果无辣不欢的你呢，应该要知道这一点。到底辣椒原产于哪一个国家？A 的话呢是中国，B 的话呢是印度，C 墨西哥，D 巴 今天 西。 大部分的听众呢，都是跟我选择一样的答案，就是 B 啊，印度啊，真的比较少人选择 A、C 还有 D 嘞。老 最后的最后呢，我 师， 们听听看，该用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呢？ 应该是 D 吧，巴西吧，因为它的那个辣椒，怎么讲，巴西的辣椒是比较出名点的，所以原产于哪个国家应该是 D 吧，巴西。 巴西的辣椒比较出名，敢用你本身是有吃过吗？ 其实我没有吃过巴西餐，你自己本身真的有吃过吗？ 本身没有，但是我有在网络上阅读过相关的文章，他就说呢，在巴西的那边有一个辣椒酱非常出名，他们的这个辣椒酱是果冻状的、 okay. 然后是带点辛辣跟甜味的、哦、一般人吃起来呢都还算是可以接受、嗯、也会搭配奶酪面包跟肉类来一起吃，在巴西那边的吃法啦、哦、这样听起来感觉巴西好像辣度也还 好 比起其他的选项嘛，对不对？ 是，所以正确答案真的是 B 吗？我选的印度吗？ 恭喜万万一再次的答错啦，也就是 C 墨西哥。 辣椒吗？ 哎，丑有，但不是魔鬼辣椒，你可以从魔鬼辣椒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 OK， 一个地方如果它会盛产一个辣椒，或者是它辣椒很出名呢，嗯、代表它那个地方是有利于种植辣椒的。 OK， 它才会有出名的辣椒，有这个特别的品种嘛。 Uh-huh、 那墨西哥呢，确实也是根据研究发现呢、啊，考古学家、哦、和植物学家都有研究表明，辣椒呢在他们那边呢、啊，公元前7500年呢。左右啊，就已经被当时在墨西哥的人类给使用了、嗯、是后来呢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呢，再渐渐的把这个辣椒传播到全世界、 okay. 这是有根据他们考古学家的研究和记载的、 okay. 当然其他的选项可能在早期也有辣椒的诞生，只是说没有被载入这个史册里面、 okay. 啊，只是说文献来说，哎，原来墨西哥那边的辣椒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左右， 是，所以现在有辣椒可以吃真的是可能要感谢这个墨西哥了。 对呀、啊哦，有机会可以试一下他们所谓的墨西哥魔鬼椒，好不好？ 是，这个是 Beyond Trend。